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个病它的三焦不通，它因为它有三焦不通，所以它会牵扯到少阳区块的柴胡症的样子。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三焦不通的时候，他这个水气啊都堆在这里，他会不会胁下闷啊，闷痛，胁下闷痛，这是有可能的。然后呢，那因为这个病邪有牵连到邪下，它会干扰到少阳区块，所以它同样会有少阳病的特征，就是什么，头的侧面也在不舒服，它就是不只是后方，所以这些东西都有挂到少阳区块。那这个不能食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哦，一个人他已经是病已经是系在太阴了，身体里面已经是有湿气了，就是脾胃不，因为脾的运作不够好，所以才湿气堆在那里嘛。然后他又医生又二三下肢，那这样子二三下肢之后，那一定更虚，对不对？更虚了之后，当然不会再有胃口吃饭了。而这个跟这个柴胡症的那个胃口不好，默默不欲饮食，这个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柴胡症的默默不欲食影响吐什么，胁高痛下，对不对？就是所谓的胁在胆逆于胃，就是身体里面的互相的交流的情报出了问题，就是胆那边觉得不对劲的时候，告诉逆说，告诉胃说，你不要再吃饭了，我这边撑不住哦。所以胁在胆逆于胃是另外一件事，那跟你整个因为二三下肢而把消化系统搞虚了这件事情又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看起来像柴胡症，它里头却有不属于柴胡症的征兆。那你看这个小便难跟水逆这两件事情，那就是五苓散症的征兆。那实际上这种发黄的病啊，在临床上面我们是用茵陈五苓散在治疗的，就是五苓散里面再加茵陈蒿啊，这个我们之后的条文会上到的，就是茵陈五苓散，因为茵陈是一个去湿热的药，加在五苓散里面就可以去湿去热退黄通水路啊，通水道。所以这样一个茵陈五苓散症，它的状况看起来呢会很像是柴胡汤症。那这个很像是其实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后面的这个71条，对不对？他说一个人感冒了4-5天，身体发有点发烧，然后怕风，然后颈项僵，然后胁下满，然后手足温，这样子就可以用小柴胡汤。其实主症跟前一条不是差很少嘛，对不对？只是一条是要用小柴胡汤，一条是不可以用小柴胡汤，这是这样一件事。另外呢，就是所以我们会说，一个人如果我们要说柴胡症的话，一个人如果颈项都僵硬啊，有包括脖子侧边，而他胸胁闷，这样子就是小柴胡汤症了。那另外呢，如果要说到黄的话，你说黄病就不能够用小柴胡汤吗？未见得。比如说像在这个宋本里面有一条，宋本金匮要里面有一条啊，就说各种发黄的人，如果他是肚子痛又呕吐的，那这个肚子痛又呕吐的发黄哈，这个东西很可能是近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胆囊有什么病的状况，就是真正的胆有病的黄疸。那肚子痛而呕吐的发黄，那这个在宋本是用小柴胡汤，在桂林本是用大柴胡汤，那大柴胡汤是清胆囊的药，这也没有错。所以你说这个黄症如果是肚子痛加吐，那这个也是属于柴胡系列的症。所以这个如果是71条就是对，或者说发黄用柴胡汤的那种状况也对，那相对来讲这个70条就会让人感到十分之复杂。那它的这个复杂呢啊，我们重新来顺过一遍的话，我们来先看来就是他为什么不能用柴胡汤。因为呢这个人的病啊，他可以是他是有湿热在里面，这个湿热淤在这个三焦水道之中，然后这个人发黄，对不对？然后这个人因为这个湿热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标准答案是五苓散系统的病，对不对？所以他会有水逆，会有这个小便难，对不对？这就是五苓散的症状的这一连串。那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如果你不给他吃茵陈五苓散，而给他吃了小柴胡汤，你可以说都是清三焦啊，对不对？茵陈五苓散也是通三焦，小柴胡汤也是通三焦，那我用小柴胡汤下去会怎么样？那小柴胡汤下去啊，会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子，就是用了柴胡汤之后啊，它的这个柴胡汤是可以说柴胡汤在清这个胁下的这个三焦部位的这个火是有办法的，就它这个湿热，对不对？原来是湿热，于是呢柴胡汤走这个区块，把这个地方的柴胡汤不去湿哦，它就是去热，所以就把这个热清掉了，对不对？它就变成，所以湿热里面的热去掉，它就剩下湿湿冷冷的那种太阴病的那种湿气留在三焦水道里面。那我们上个礼拜在说柴胡汤的药效的时候，不是有说在阳明片的柴胡汤说什么吃了柴胡汤以后上焦则通，上焦则通胃气阴和，对不对？就是那上焦则通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当一个人上焦得通之后，他就说，然后这个人的这个消化道内侧就会开始有水可以分泌出来，于是他的大便就不会干掉，他大便就通了，对不对？有这样讲，也就是说小柴胡汤通了三焦之后，那个通出来的水会转输给我们的消化系统，让这个消化系统得到滋润，是不是这样？这是标准的小柴胡汤症。问题是这个东西呢，它的本来是茵陈五苓散症，这个湿热淤积在水道的状态，你把热拿掉，然后把它通了，然后把它灌溉到消化系统里面，那就是一堆湿冷之气灌到消化系统里面去。那灌进去之后会怎么样？如果灌进去，它后面它有两个可能性嘛。它一个说食谷者曰，就当你的这个灌到消化系统里面都是这种不太善良的这个湿冷之气的话，那这个人吃饭的时候，吃饭就会怎么样？会曰的话啊，有一些些注家认为是干呕，是这样的，这样叫曰。但是后来比较详尽的考证认为说，张仲景的书里面其实干呕就写干呕，所以曰可能是别的东西。所以又有人继续考据，他们说曰是吃完饭以后会就一般说的打嗝啦。那我们打嗝通常的病机是什么？我不敢说绝对，我说通常打嗝的病机呢是胃太寒，所以你用一些热的东西，热的药物往往可以立刻把打嗝救回来，不要说救回来，就是止住。就比如说像我们家常常用的药，就是打嗝的话只要吞一个柿子蒂就会好，这疗效大有八九成，就是柿蒂算是一个，柿子虽然是很寒的东西，但柿子蒂是热的，所以就去中药房要一个柿蒂，中药房有卖的啊。像我们治打嗝的方不是有个丁香柿蒂汤吗？就丁香也是暖胃的，柿蒂也是暖的。那你如果不要煮丁香柿蒂汤，你就买一个柿子蒂嚼一嚼吞下去，通常70%-80%哦，柿子蒂一吞下去打嗝就好了。那这就代表打嗝它的病机是胃里面有冷气下不去，那你用什么东西把那个冷气打下去了，那打嗝就可以停出去，就一坨冷气在那边。那现在这个状况食谷者曰，就是说你啊现在把这个热清掉，那一坨原来是属于太阴病的那个湿冷之气还是维持原形在三焦待命，那你吃了一顿，你吃的东西下去了，然后因为你柴胡汤已经把这条路打通了，于是这个消化道说我需要液体，好灌过来，然后就变成里面就一团湿冷，然后就开始打嗝。那如果说下重的话，我刚才有介绍太阴篇那一条，说所谓的腑会当去，说太阴区快要好起来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过去这个湿气都把它排掉，所以 一天会拉好几次，好多次肚子。就是那同样的，就是当你把小柴胡汤把这条路打通了，却没有把那个湿热，却没有把那个湿气拔干净的时候，它呢，就是你消化道一动，它这个湿冷之气就灌进消化道，然后就变成好像大便会一直觉得什么东西我要把它，就那个湿冷之气消化道想把它打走，可是又打不干净，所以大便每次倒完就觉得好像还没有大干净那种感觉，所以就这样子混杂成别的症状出来。所以同样是水道不通，那就有柴胡症跟茵陈五苓散症这些种种的分别。那刚好就是这个水道这个东西呢，又挂到太阳区块，又挂到少阳区块，所以就必须在辩证上面有这个技巧。那同学，我想这一条啊，虽然讲到那么复杂，因为他前面讲到，其实 真正在看病的时候是从那个二三下肢之后才开始看的，对不对？所以前面的那些线索其实只是要告诉读者说，哦，这个病因为它原来有一个系在太阴的那个太阴病的病机存在，所以之后才会有那些发展这样子。所以这个这只是故事的前言哈，就像是那个什么星际大战前三部曲一样，就你没看过你一样可以看星际大战。所以这个前面那个地方你记不得就忘了它吧啊，那中间的部分这些症状记不得那也忘了它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已经年纪不小了，记忆力其实也是蛮烂的，你硬要记回家也是硬的就忘记了。所以不如就这样子，我们就记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即使你看到有柴胡症，可是如果水逆的症状有出现的话，那就阴沉五苓散或者五苓散这个系统优先于柴胡症，这样子好不好？就记到这么简单就算了啊，就不要再增加脑部的压力了啊，就知道到这样就好了。那下面这个71条呢，那他说伤寒四五天啊，那这个四五天呢大概就是伤寒四五天的话，通常就是算那个什么 一日少阳二日阳明那种讲法了，就是传了一段啊，那四五天大概是少阳的时间快过了。那他就说生热恶风，有发烧有怕风，这时候还是有挂到太阳啊、哦。然后呢颈项降，那颈项降这三个字一出来你会知道少阳区块有没有被挂到，有，还有挂到少阳区块。然后呢胁下满，胁下满，胁下当然像张仲景的书里面满都可以念闷哈，胁下闷闷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会说这样子可以说是这个人他是有少阳区块的病，对不对？那手足温呢而渴，那手足温而渴这件事情呢他就会告诉你说，让你们知道说手足温我们说这个病有挂到太阴病。那口渴呢，口渴在这里我们算是标示阳明病。所以这一条呢张仲景是在给我们一个逻辑的头脑游戏，那是什么呢？就是有发烧，那太阳、少阳、阳明甚至太阴都有可能发烧，那胁下闷，头的侧边会难过，这个病邪有在少阳，那会怕风，那太阴跟阳明都没什么怕风嘛，少阳也没什么怕风的感觉，所以是太阳，对不对？所以怕风这件事情关系到太阳，那会发渴这件事情呢比较关系到阳明。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一连串的内容之中呢，张仲景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个病啊，它有太阳，有少阳，有阳明，有太阴，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之前也跟同学在提示柴胡汤的时候有讲到说，其实柴胡症本身就是一个常常混杂在太阳症之中，混杂在阳明症，混杂在太阴症之中出现的一个病啊。就柴胡的这个区域是腠理之间吧，就可以挂到的地方比较多。那么这一个地方他就说，当这个人的症状是这样这样的时候，那就给他开小柴胡汤。其实当一个人的病邪他有同时挂到好几条筋的时候，他不一定是要开小柴胡汤的哦，不一定的啊，就是什么三阳合并啊，什么二阳并病啊，这都有别的方子可以用。那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看待他呢？那我就说这是一个逻辑游戏。怎么讲呢？就是太阳病可不可以挂到阳明？可以，太阳病可以挂到阳明，比如说太阳传阳明的时候有葛根汤症，对不对？那太阳可不可以挂到太阴？也有可能哦，太阳直接内陷到太阴的机会是有的。然后阳明可不可以挂到太阴？有啊，阳明偏就有系在太阴，对不对？那当然少阳病是三个都可以挂，少阳病可以挂到这里挂到那里。可是这里就出现一个逻辑上面的问题了，就是太阳病有能力同时去挂阳明、少阳跟太阴吗？ 太阳病有办法同时挂那么多条筋吗？太阳挂阳明我们常见啊，太阳挂少阳也常见啊，那太阳阳明少阳一起来也算常见了，可是太阳阳明太阴一起来这好像没听过了。所以如果以太阳做一个基准点的话，太阳病没有办法同时挂到那么多筋。同样的阳明病它可以跟太阳挂，可以跟少阳挂，可以跟太阴挂，可是阳明病要同时挂到太阳跟少阳跟太阴不太可能。那太阴病更是如此，太阴病可以跟太阳挂，可以跟阳明挂，但是同时挂阳明跟少阳跟太阳，这个太阴病也做不到。所以这样子推了一遍，你会发现能够同时挂到太阳阳明太阴的只有少阳病，也就是当他四个地方都在病的时候就证明他是少阳病，因为太阳病跟阳明病跟太阳跟太阴病都没有办法同时挂到四个地方。于是谜底揭晓，这人是他杀的啊，就是结果是太少阳病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蛮讨厌的这种动动脑游戏式的问题。那这个可能要张仲景的书的其他的什么相传的东西大家都看得比较熟了啊，就会知道他的这个逻辑大概是这样子写的。所以如此一来就证明他是以少阳为主，然后就开小柴胡汤。不过呢这个汤开出去也是有取巧的办法，比如说像大陆的胡锡树教授啊，他就觉得如果你这个人他已经有这些发热的比较热的比较重啊，就是有渴啊或者怎么样，你就小柴胡汤里面加石膏也就是了嘛，就是柴胡跟白虎合方，那太阳阳明跟少阳一起移，这样也可以啊。所以就觉得说其实如果你要一点点小犯规，柴胡汤里面加，如果你真的分不出来的话，你柴胡汤里面加石膏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就这样子我们稍微知道一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逻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七十条跟七十一条都是那种很伤脑筋的条目，而且这个伤脑筋里面又会感觉到作者的一种不友善，就是觉得说你教艺术就好好讲嘛，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玩这种花招，这种感觉。那教这两条呢我想也够累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闲聊少阳区块，就是我讲义里面有引用那个内经啊什么的，我们来就是现在到下课之间我们就来闲聊少阳区块。我跟你讲我昨天还志向很远大的，就是我昨天在我准备要教的课啊，是教完这个之后呢聊一聊少阳区块，然后呢就要教那个热入血式的三条，然后再把少阳篇的十一条一口气教完。我原来预计要教那么多的，结果呢昨天教完这两条，然后少阳区块还没聊一半就下课了，我才知道说时间是蛮不经用的哦。就是我以为可以教的量 一次上课其实还不见得教得到一半呢，所以这意味着如果我可以漠视于很多未来的讲义的话，我下礼拜可以玩一个礼拜，因为已经备好的课还有一半没教啊，这样子。那这个，那我们来看一看讲义里面啊，讲义页这六十几页是不是？那个六十五页开始的关于这个胆经啊，还有三焦区块的一些说法。那我想啊，谈到这个事情呢。我大概要跟同学啊说一下，就是三焦区块是什么东西这件事情。我记得前一堂课有跟同学说几个我们临床上比较会遇到的状况啊，就是我说三焦区块，我们说水道的话或许可以说跟淋巴有关系，这是一个或许哦。然后我又说三焦区块其实以功能来讲的话很像是人体的自律神经管辖那些地方，比如说消化机能啊什么机能之间的互相传递情报的啊，打电话或者是寄信。我说神经的话就算打电话，内分泌就算寄信，就是内脏之间传递情报的一个系统。然后呢 我又说，如果你要说到形而上的三焦的话，那历代有一些医书，他们的没有直接说这件事，他的语感是指向说三焦是人的灵魂的一层膜子，那这层膜子就是真正的灵魂的我们跟我们的肉体的一个界面，这样的，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三焦的论点啊。那但是我这三个论点都不是学术界认可的论点。首先三焦是淋巴这件事情只要说就被打叉，因为不可以这样子讲。那至于说脏腑之间的讯息传递的这种关系，那是西医在讲的，不是中医的理论。那至于说形而上的身体就是灵魂的模子这件事情，那没有人看得到，所以不能讨论。那所以我觉得我说的三焦是我在临床上开药觉得可以通用的，就是假设三焦是那个样子的话，我开药就这样开，这样子。但是实际上不是学术圈所认可的三焦。像中医的学术圈啊所认可的三焦学说呢，大概可以分成四大类吧。一个是所谓的部位三焦，就是说用医书里面古代经典里面说明的东西去看他们怎么写，就是上焦从哪里到哪里，然后中焦从哪里到哪里，下焦从哪里，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脏腑啊，这个上面一坨呢，上面一个块叫做上焦，中间一块叫做中焦，下面一块叫做下焦，这是所谓的部位三焦论啊。那另外呢，根据内经或者什么的说法会看得出来什么三焦是帮忙人什么消化啊吸收啊什么的，所以呢现在学术界的第二个大家比较能够认可的三焦说呢是所谓的气化三焦说。这个气化当然我说膀胱气化其实也讲到形而上的身体去了，但是呢学术界所说的这个气化三焦啊倒是没有那么复杂，他就是说物质代谢的三个阶段称为三焦，就是说吃东西进来吸收啊是一段，然后呢它什么营养啊能量输布到哪里去是一段，然后最后废物从哪里排出去是一段，就是说用古时候关于三焦帮忙消化吸收啊的这些功能去说，其实我们在消化吸收的三个阶段可以称之为三焦，这样子啊。那这是所谓的气化三焦说，就是以物质代谢的这个三个阶段来讲。那另外第三个学术界还算认可的三焦学说是所谓的辩证三焦。什么叫辩证三焦呢？辩证三焦就是拿这个温病学当作蓝本，因为温病学里头不是有说温病得到以后是沿着三焦传的吗？刚得温病的时候是上焦受风邪，然后它开始往中焦蔓延，然后最后走到下焦的时候病最重之类的。所以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的时候它是上焦病，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是中焦病，什么病什么病是要用下焦的药来医，就是用温病学的开药方法来分出三焦啊，就是上焦是初期，下焦是末期，这样子，就是依照温病学的辨证系统去划分人体的这个得病的这个方不同的症状，然后分出用生病这件事情来定出三焦的所在。那当然就是所谓的依循着温病学派的理论。那第四个呢，就是所谓的基本教义派啊，就是内经派。那内经里面就三焦是一个腑，那这是一个什么腑呢？那内经里面都有写说啊，这个三焦啊，什么哪上焦从哪里走到哪里啊，经过哪里，然后怎么样？那就是完全照内经的说法，那就是内经说三焦这样，上焦这样走，中焦这样走，下焦这样走，那我们就当它是一个腑，这个腑的机能就是这样运作啊，就是那就是第四种说法。所以现在这是学术界的四种三焦说。那我想我引用这些古代经典的条文啊，跟同学做一个闲聊，就是在说我上个礼拜介绍的上上礼拜介绍的我所认为的三焦，那个是我自己个人以为在临床上面比较好用的一个逻辑，就是思考上比较好用的逻辑，它是不是绝对对或者是绝对真我都不知道，我只是说我用这个逻辑比较好思考。如果你叫我用现在学术界用的那几种三焦的定论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开药啊，所以那是我开药上面方便用的逻辑。那么但是呢我觉得我呢有我个人提出来的看法，那过去的医家或者中医的研究者也有他们提出来的看法，那所以我想说 做找一个折中点啊，就是这些古代经典的原文呢，我想跟同学稍微过一过。那在过这些原文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可能有机会可以看到说，哦，所以呢，这个中医的研究者会从这些经文里面归纳出他们认为的三焦，而我也会从这些经典里面归纳出我所认为的三焦，这样子啊，就是说，当把这些原始经典给同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算谁有什么，可能谁有什么不完整的地方，那有原始经典在那边的话，同学也会比较知道未来的取舍，这样子。所以就是基于这些考量，所以就会给一些原始经典的内容。不过在说到三焦之前哈，我们还是先把胆经看一看，65页，因为我们既然要介绍的是少阳病，对不对？总要知道少阳经是怎么走的。那我想我们也不用太去仔细的去认识穴道了啊，因为我们这不是针灸课嘛啊。不过66页的两个图，同学看一下好不好？就是至少我们知道一下少阳经是如何在走的啊。你看它在头上绕好多圈呢，对不对？就耳朵旁边绕过去，然后又绕到前面，然后绕过后面。哇，这是头的，好像脑子的大部分都被少阳经包住了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习惯是用肉体的角度看人体，对不对？所以不会觉得如何。可是如果我们忘掉肉体，就从灵魂的角度看人体的话，哇，就是这个少阳经简直是，就是人的脑啊，就被少阳经这样子缠住的感觉，就是人的脑是两坨少阳经夹住的一个东西啊。那所以就是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啊，那少阳经就是那标准的那个，就是汉代末年的曹操啊，就是这个大脑要听少阳经的话，而且一条少阳经还不够看，你看还有一个三焦经在旁边帮着啊，就是67页三焦经的图，哇，也是绕在耳朵旁边、脑子旁边，所以就少阳经跟三焦经哦联合起来扣住人的头脑。当然你说督脉啦、太阳膀胱经啦，这些有没有在头上？有没有重要性？有，当然都有。但是说到脑部的那个九大开关的功能的话，那还是少阳经啊，少阳经管道。所以从它的走法上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下。然后呢，这个少阳经呢，它这样的一路走下去，我们看65页，它说它生什么病？其实少阳经呢，说如果它这个少阳经的气不对劲的时候，它说它动的时候会怎么样？它就是什么口苦。善大喜，大喜我们也写成叹息，就是叹气这样的，唉，这样一下啊。那容易口苦，容易叹气，然后心胁痛啊，有心痛啊，就是胸口正中间跟胸口侧面都有可能发痛，然后不能转侧，因为少阳经有病的时候，其实一个人啊睡觉翻身会难过，所以不太容易，就是不能转侧，这是有可能的，就身体侧面很不舒服的意思。然后呢，严重的什么脸上看起来脏脏什么，这都体无高则啊，体无高则是有意义的，因为少阳三焦这个东西跟人体的那个表皮的那个皮下组织很有关系，所以如果皮下组织就是少阳三焦如果有问题的时候，皮下组织会变得怪怪的，所以体无高的就是皮肤看起来不润啊。那足外反热那个是经络循行的位置，那就知道一下就好。那他就说少阳经是主骨所生病者，那同学会不会觉得很特别？就是少阳经为什么要管到骨头？我们人体到底骨头归哪条经管？我们如果用五脏辩证的系统，我们不是说肾主骨嘛，对不对？所以骨头是肾在管，这对不对？对，这没有错啊，就是骨头是肾在管这件事情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事情哦。就比如说，中医有一个病叫做骨蒸，就是骨头里面的这个矿物质的磷这个东西在自我燃烧的时候，骨头会从骨头里面烫烫的热出来。那退骨蒸的药，比如说用的比较有效的药之一是牡丹皮，那牡丹皮其实就是退肝火的药，所以骨髓在烧的时候你用的是退肝火的药。那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这个比较跳跃式的讲法的话啊， 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孙思邈的书吧，应该是孙思邈的书，我们以后会带到。今天我是没有想要带到这个东西了，就是说它就是骨髓啊，就是骨髓在热的时候对应到肝，骨髓在寒的时候对应在胆，这样子。就是后代的，就是也不是多后代了，至少孙思邈的医学有这个东西。所以呢，如果孙思邈的医学是说骨髓跟肝胆同进退，所以骨髓太寒的时候是要从胆治，骨髓太热的时候从肝治。所以有的时候在临床方面的确可以说他这些不三不四的话是有意义的哦。像那如果说如果要说骨髓的话，骨髓之海是什么？是脑，对不对？那人长脑瘤的时候要怎么医？那如果照五脏病症来辨证来讲的话，脑瘤是当肝阴实或者是肾阴实在医，所以它还是会对应到肝胆区块。那这是一个说法啊，就这就是有好几有，因为你像我们经脉交叉这样来来去去的，所以每一个疾病可能都有很多个不同的路子。你说耳朵不舒服是不是肾？可能是，有没有是少阳病？也可能是啊，这个东西是很多条路子可以讲的。那你说这个胆经啊，管到骨头生的病，我们看啊，胆经在相关到骨头的穴道其实是有的。